超级福利等你拿。 五大展区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黄金茶色素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好，我们的嘉宾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么对于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听众朋友啊，到了一定的程度呢，医院就会建议你呢安支架等等的。实际上对于这种做法呢，很多人是非常抗拒的啊，他会有疑虑啊，会有恐惧。那为了避免呢不放支架啊，不到这个地步，所以咱们也跟大家说过，我们要积极的预防。那实际上呢，造成这样的程度呢，跟他的这个代谢综合症是有关的。你也讲过，那说到这个代谢综合症，实际上就是三高的问题，是吧？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这个高血糖啊等等的。而造成这个三高，实际上肥胖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不利条件， 对， 是吧？ 而且我们一旦是这个体重超标了啊，这个体重指数超标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就像我们前卫生部的部长王龙德讲的，一旦你的这个体重指数超标了，其实这个时候呢，您已经就是一种残疾了，对吧？有的时候我们把孩子啊带得很胖，觉得这个胖墩啊是很讨人喜欢的一个孩子， 而且好像是一种健康的一种象征， 象征 是吧？胖啊什么的。 对，其实这个孩子体重指数超标的时候，已经就给孩子埋下了一颗他以后得代谢综合征的这个定时的炸弹了。其实在日本哈，就是胎儿的这个体重超不超标他都是要控制的，就是从母亲的孕期他就要控制胎儿的体重，然后孩子生下来以后，这个母亲的体重要降下来，要恢复到原来的体重，同时从这个孩子一生下来开始的时候，他就开始进行干预，不让这个孩子体重指数超标。其实只要是体质指数不超标啊，其实已经把很多慢性病呢都已经防范了。现代人的这个慢性病高发，关键就是代谢综合征的高发。那么代谢综合征高发了以后啊，那么这个听众朋友的心脑血管疾病就出来了啊，那这个时候心梗啊、脑梗啊这样的意外事件的风险率呢就增高，所以这个时候呢人均期望寿命呢就减短了。所以呢我们积极的从预防代谢综合征这个角度来入手，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让我们就是说提高整个人的这个健康素养哈，让这个人呢人均期望寿命呢能够延长。那么赵老师，我们在前面讲了就是如何控制体质指数的问题啊，如何让体重呢达标，我们就说了我们可以给听众朋友一个方案，就是告诉您每天您应该吃多少热卡的东西啊，而且给您换算成您吃的这些东西具体吃什么，多少量怎么吃，然后呢同时呢要给听众朋友一个就是说让您的体质指数正常的一个运动的方案。比如说我们原来说的这个走1万步吧，有些听众朋友说我1万步已经走了，但是这个时候还有高血脂还有高血压，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看我们体内的这个脂肪的量是不是超标的，对吧？整个体重是不是在正常的范围之内的。其实我们听众朋友啊更需要的是一个负重的训练，而且更需要的一个是保持我们肌肉量的这样的一个训练。 那么中老年朋友，只要是您身体内的这个肌肉的量是够的，肌细胞是不衰减不流失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您可能走路也很稳，整个人也是一个健康的状态，而且这个时候呢，代谢综合征的发病率也是下降的。 嗯， 所以这个运动的方式呢，我们也是可以教会听众朋友的。那么听众朋友在我们这学会了以后呢，就可以回家去天天练了啊。 嗯， 这是一个。那么接下来，体重指数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高血压的问题。 对，其实说到高血压呀，它有很多的原因造成，比如说有家族史的遗传啊，这也是有过的，经过研究有这样的结论。当然也有那个生活方式病啊等等的也都有。那作为高血压的病人，我们如何要控制好自己的血压呢？ 嗯，那么这个呢，胡大医啊已经明确的给听众朋友开了五张处方。第一张处方呢就是放宽心。其实这个放宽心呢是要减少我们听众朋友的焦虑、抑郁、紧张的这种情绪。那么但是呢，这种情绪的排除和缓解不是说一句话就能解决的。我们劝慰一下听众朋友说，放宽心吧，别想那么多了。其实这一句话不足以解决听众朋友焦虑、抑郁的这种紧张的这种情绪啊。 嗯， 那么这种情绪的缓解是有一整套的医学的方式的，如何教您缓解，对吧？比如说音乐治疗，比如说放松疗法，这呢也是要在其实在医院呢可以去心理科看医生哈，但是可能呢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呢不习惯去看心理科医生啊，或者呢也不愿意去看吧。那么这个呢我们都是可以教会听众朋友怎么做，甚至这个呢是要有医生来辅助进行一个操作啊。 嗯，其实说到这个高血压啊，它这个心理因素啊起很大的作用啊，这点真是。你像有的医院呢都把高血压放在神经科， 嗯 啊，来进行这个诊治啊治疗。那么也就是说你心理的作用对于你血压的高低啊影响真的是非常大。 对， 嗯， 而且这个情绪啊，在我认为情绪是治病的第一要素。 嗯， 哎，比如说你的情绪不畅，无论是紧张也好，焦虑也好，抑郁也好啊，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嘛，中医讲的啊，这个七情治病，其实这是第一位的因素。只要是我们能把这个情志调整好了，可能我们很多疾病也被我们拒之门外了。但是这个也是需要有医学的手段进行干预的。哎，那么呢可能我们不注重这方面的问题，也掌握不了这方面的医学知识啊，就是不知道如何来做，这个我们也是可以通过培训班啊来教会听众朋友的，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进行咨询啊。 嗯， 这是我们胡大医给听众朋友开的第一张处方，就是放宽心。那么如何放宽心，哎，我们这个是要有医学手段的。那么第二张处方呢是用对药，五大类的高血压的这个药物啊，其实它对这个血压的控制呢还是效果非常好的。如果听众朋友用这种非药物的方式对血压控制的不理想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呢必要的高血压的药物的治疗呢我们还是必须要用的啊，而且这个药呢一定要用合理了，用对了啊，尤其是联合用药这块呢一定要用合适。那么用对药了以后呢，后面还有两张处方呢是管住嘴迈开腿。那么这个管住嘴迈开腿呢，不是简单的说您管住嘴迈开腿，不是简单的这六个字啊，这个呢也是我们可以给到听众朋友具体的方案。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饮食方案，对吧，这个饮食方案呢是每一个听众朋友就是一人一方吧，每一个听众朋友有一个饮食方案我们可以控制。那么对于糖尿病的人来讲是必须用这个饮食方案来进行控制的，同时加上高纤维的燕麦葱条粉啊，效果呢会更好。那么运动方案其实也是一人一方，比如说周老师您要降体重的运动方案跟我要降体重的运动方案肯定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我们就是说要求的那个体重达标的那个值不一样，比如说我的体质指数可能超标的会多，对吧？那么您的体质指数呢可能基本上正常没有超标，那我们两个人的运动方案肯定是不一样的。哎，所以到听众朋友这个地方呢，不同的人不同的年龄疾病不一样， 那这个呢，您的运动方案肯定不一样。而且这个呢，我们先要做健康风险评估，评估完了以后呢，我们就会给到听众朋友饮食方案、运动方案，同时会辅助您调整用药的方案。当用药的方案最最关键是靠临床医生来调的啊。那么我们最关键给到听众朋友的呢，是一个保健的方案。那么这个保健的方案呢，就是一个以中医中药为主的一个长期的对您的这个慢性病进行干预的一个方案。那么我们今天谈到的呢是高血压，比如说高血压呢，我们可以用中药，您像这个三七啊、杜仲啊，还有这种葛根、丹参啊、昆布、地黄，其实这个呢都是很好的，能让我们活血化瘀、降压这样的一个中药。那么这种中药如何来调剂，如何来配伍，这个呢也是需要我们给听众朋友给到一个具体的指导的。哎，那么听众朋友如果认为我这个血压确实是非常难控制啊，尤其是有的听众朋友说我高压挺高吧，我低压还很低，哎，说高压呢160-170，但是低压呢只有60和70，那这个时候它的压差呢就有100左右啊，其实这是很危险的。那么脉压差越大，证明我们听众朋友的动脉硬化程度越高，动脉硬化程度越高，那么您心梗、脑梗的这种危险的风险就越大。所以说我们先要进行健康风险评估嘛，然后所以呢我们在给您降压的同时要抗动脉硬化，哎，那么这个时候呢让您的高压下来了，低压呢还会提上来，这个时候呢您的压差还会小，那么同时呢您的这个头晕啊、头疼啊、还有这个小中风啊、还有心慌气短啊，这些症状呢也能同时解决。其实这呢就需要听众朋友打电话咨询，我们给到您的那个具体的方案就是解决您的血压不好控制、压差大，同时呢您有头晕、头疼、乏力、心慌气短这些症状的一个方法。 嗯，那刚才你也提到为了把血压控制好哈，比如说让大家放宽心也好，用对药也好，管住嘴放开腿也好哈，这都是一些具体的原则上的东西，但是怎么能够做好了以后使您的血压得到了一个平稳，这又是另外一码事儿。所以刚才您提到了，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早晨8点半之后赶快跟我们联系哈，我们针对您的情况给您的各个方面出一些方案，比如说放宽心，您可能平时有焦虑也好、抑郁也好，那怎么来解决这个情况呢？因为这个高血压呀跟心情太有关系了啊，有时候心情这个有问题的话，你血压蹭就会上去啊，这个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体会。另外说管住嘴，那我怎么管住嘴？其实刚才您说管住嘴的时候，我突然想起糖尿病人怎么吃。实际上呢据有些医生专家说，糖尿病人的吃法是特别健康的一种吃法。 嗯，但是可能我们很多人都做、 啊、还是不一样， 做 还是不一样， 一个是不一样，在最关键就是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做不到。 对， 哎，糖尿病人是因为他已经有代谢综合征了、 嗯、 我们他是在无奈的情况下去选择了一个科学饮食的方法。 嗯， 其实我们没有糖尿病的病人更应该选择这种科学的饮食的方法，让我们不得糖尿病。 但是恰恰呢我们可能身体还没有到那样的地步，所以就不能够意识强调我们啊必须那么吃。 对， 所以我们经常就放任自流了。 嗯 啊，嗯，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如何管住自己的嘴啊，同时呢又以适合您的健康运动的方式来对待，这都是一些特别重要的条件。 对，所以先要做健康风险评估嘛。 是的，是的。 您现在不是糖尿病病人、嗯、那么您是不是糖尿病病人的后备军？ 嗯， 将来有没有可能发展成为糖尿病？哎，这个风险评估出来了，哎，我们用科学的这个饮食的方法来进行饮食了，可能这个时候就杜绝了您发展成为糖尿病了。 没错、嗯、像用对药，我们怎么用对药，用什么样的方式哈、嗯、是用药还是用养生保健啊，还是用其他什么方式、 哎、对，这个也很重要、 这个很重 要嗯、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呢他不愿意用药、 嗯、 他说我不用药行不行啊，我去养生保健能不能让我这个病不发展到那么严重，那么这个呢我们先要评估。

那么长期服的情况下呢，血压呢也就慢慢平稳了啊。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那么有一些轻症的高血压说我就不愿意吃降压药，那么这个相当于是一个偏方啊，听众朋友也可以试一试。还有像这个中药里面的杜仲啊，杜仲呢一个呢它就是有很好的补肾的这种功效啊。其实中医上讲呢，这个血压的不稳定都跟我们肾气不足是有关系的。有一些呢尤其是老年朋友的这个高血压哈，都跟我们肾气不足有关系，同时还有这个健忘啊，这种阿尔茨海默症啊，中医都是从补肾的这个角度来入手的。所以杜仲呢是一个非常好的补肾降压这样的一味很好的中药，而且这个杜仲呢有本身就有很好的降压的这个作用，同时杜仲还有一个作用呢就是利尿。那么有高血压的这种病人呢都知道，如果要是说我们血管里面的血容量多的情况下，尤其是有些人吃盐重嘛，这个时候血容量也会增加。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要是说这个小便不利这种情况下呢，血压呢也会持续的升高。您看我们这个降压药啊，西药里面有一种就是利尿剂，那么让这个血管里面的这个多余的这些液体排出去了，那么对血管壁的压力呢自然呢就减小了。所以杜仲呢具有非常好的利尿的作用，同时呢有降压的作用，还有补肾的作用。所以杜仲呢这个呢是非常好的一味对于高血压病呢有很好作用的药物，同时呢这个杜仲呢还有非常好的消炎这样的作用。那么我们在宋代的时候有一个民间的名医哈，叫雅祥，后来宋太祖得病了以后呢就把他招进宫里面去了，然后呢他诊治以后呢，这个宋太祖当时得的就是血瘀症嘛，就相当于现在的高血压脑梗吧这样的一个病。那么这个雅祥呢给这个宋太祖啊用的这个中药的方剂里面就以这个杜仲为主药，同时呢还加了一味是三七，另外呢又有四味辅药啊。那么具体这个方剂是什么样的，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进行一个咨询。 那如果呢大家想更进一步的了解中医中药以及养生文化来控制血压的话，比如像刚才您介绍的这个小偏方，都可以在早上八点半之后赶快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是8886-4427 8886-4427。好，那下面又到了出题的时候了。昨天说到阿尔茨海默症分为轻中重度，中度的阿尔茨海默症的病程一般为几年，答案是2到10年，您答对了吗？好，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阿尔茨海默症分为轻中重度，重度的阿尔茨海默症病程一般为几年，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8886-4417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在现代医学的认识里，高血压和糖尿病一样，几乎都被定为相伴一生，终生不愈，需要一辈子吃药控制，这就让很多高血压患者失去了耐心。由于高血压患者的早期症状不明显，致使很多人对待高血压的治疗态度非常消极。针对高血压这种慢性疾病，应该发挥我们祖国医学的养生调理优势，副作用小，相对功能又全面，在调节血压的同时，又能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和高血压对靶器官的损伤。亚翔，字儿书童，汉族人，今河南商丘人，宋朝著名的医学家，对血瘀症，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高血压引起的眩晕、失眠、头痛等病症颇有研究。亚祥家族世代行医，其父亚修是当地的名医。亚祥自幼继承家学，尤其重视本草，结合自身行医经验，历时17年编成《本草集》《血瘀伤论》，是我国宋朝时期比较知名的药物学著作和治疗学著作，曾应用醒脑汤为宋太祖赵匡胤医治血瘀症，就是今天的高血压症，